伊撒伊亚先知书第26章。那一天，犹大帝要咏唱这首歌曲：我们有座坚城，以救援做城墙与外郭，你们打开城门，好让遵守信实的正义民族进去。你的意志坚定，因而你保全了永久的和平，故此人对你有信赖，你应永远信赖上主，因为上主是永固的磐石。他曾屈服了居高位的人，推翻了高耸的城市，将它推翻在地，使它粉碎，化为尘埃。践踏它的却是困苦人的脚，是贫穷人的脚。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你上主啊，削平了正直人的途径。的确，上主，我们在你正义的路上期待你，你的名号，你的纪念，是我们心灵的欲望。我们的心灵在夜间渴望你，我们的心神在清晨寻觅你，因为当你的决断显于大地时，世上的居民都要学习正义。恶人虽然蒙受了怜悯，仍然不学习正义，在世上依然颠倒是非，毫不顾及上主的威严。上主，你的手虽已高举，但他们仍看不见。愿他们见到你对百姓的热忱而感到惭愧，并愿你为你仇敌所保留的烈火吞灭他们。上主，是你赐予了我们和平，因为凡我们所做的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除你以外还有别的主宰治理过我们，然而我们所称扬的只有你，你的名号。死去的人不会再活，幽魂也不会复生，因为你如此惩罚了并消灭了他们，使他们所有的纪念尽被遗忘。你增加了本国的人民，上主，你增加了本国的人民，你得了光荣，你拓展了国家所有的边界。上主，我们在困难之中寻求了你，我们在压迫之中呼求了你，因为那是你对我们的惩罚。有如怀孕临产的妇女在苦痛中痉挛呻吟，同样，上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，我们也像怀孕痉挛，然而所产的竟是风，没有给大地带来救恩，世界的居民也为因此而得生。你的王者将再生，他们的尸体将要起立，睡在尘埃中的人们都要苏醒歌咏，因为你的朝露是晶莹的朝露，大地将抛出幽灵。我的百姓，去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刻，等待盛怒过去，因为看哪，上主已由自己的地方出来惩罚大地居民的罪恶，大地要暴露自己吞下的鲜血，不再遮掩被杀的人。